别动，让我抱会儿，就让我抱一会儿吧。 你是在跟我撒娇吗？ 你就当是。 江守月给他使了个眼色，附上谢池的手，关心道： 你怎么了？ 没什么。 你可知道那是谁？ 谁？ 呸！一群日本狗，占了东北还不够，跑这儿来撒野。丰台车站那群小鬼子隔三差五挑衅，我看早晚得打过来。老蒋这个没用。 小心说话。他叫小池龙儿，不觉得有点耳熟？ 没有。 他是小池良一的二儿子，小池太一的亲弟弟。这个小池龙儿据说是在中国长大的，后来认祖归宗回了日本，去年年底刚来的中国，在特务机关挂了个闲职，虽不算是正儿八经的军官，在日本人里地位却很高。毕竟家族势力在那儿，哥哥又是个少将。 好在有惊无险。你在后台没看到他刚才看婉芝的眼神？ 谢小姐下回见了他可得躲远点，听说那个小日本有那方面的怪癖，喜欢打女人，有一回把一女的带回家，结果呢拿皮带活活把人给抽死了。 肖望云见谢池一言不发，轻声唤： 婉芝，吓着了？ 嗯，没有。我有那么胆小吗？车子停在旅馆前，谢池与他们道别便进去了。车子刚发动，肖望云让司机停下，对江守月说： 稍等我一会儿，我去和他说几句话。 好。 哎，走那么快做什么？ 我累了，你回去吧。 怎么了？有心事啊？ 没事啊。 好，那你早点休息，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，把门锁好。 嗯。谢池起身去拴上门，对着锁发呆。小池龙二，狗屁，分明就是何峰。谢池闭上眼，心里格外的烦躁，脑袋撞了几下门，突然听到身后有脚步声慢慢靠近，他睁开眼，转身去走来人后，没想到他动作更迅速，一个闪身扣住自己的手，轻轻松松将他压在了门上。 你这三脚猫功夫吓唬谁呢？ 何峰。 哎。 何峰贴了上来，胸膛靠着他的背。 找了你这么久，原来你在这儿躲着呢。 他将谢池翻转过来，继续靠着他的手举在头顶。他弓下腰仔细打量他。 让我看看。变漂亮了。 放开。何峰刚松手，谢池就要打他，他又将他压制住。 你打不过我。 谢池放弃挣扎，他仰视着他，五年未见，他比从前瘦了些，面相成熟了，轮廓更加分明，鼻根似乎都挺拔不少。 那个男的呢？ 待会儿回来。 他是你男人？ 嗯。 少诓我，你没嫁人。 那你还问？ 他喜欢你，还是你喜欢他？ 跟你有关系吗？ 怎么没关系了？你是不是喜欢他？ 对，我就是喜欢他。何峰盯着他的双眸，突然笑了，撒开手，理理衣袖，坐到了床上。 哎，你骗我，你这点小骗术拿去诓诓别人还行。我找了你很久了，他们说你死了，我不信，一直在找你。 找我干什么？ 找你？找你还能干什么？ 除了床上叫的好听点让我高兴，你还有什么用处？还是老样子。 小池龙二。 嗯？ 你什么时候有了个日本爹了？谢池从他身前走过去，坐到镜子前，理了理被他弄乱的头发。他们知道你的中国名字吗？何峰？还是何战？ 不愧是我女人，聪明。 难怪站里都在传你大哥是日本人的种，他才是小池良义的儿子，你冒充了他的身份。你想干什么？ 老子现在只想干你。从哪儿来啊？来北平做什么？ 来嫁人啊。 不信。 你爱信不信。 什么时候认识的？ 好多年了，离开山寨就认识了。 不许嫁。 为什么？ 不准嫁。 凭什么？ 就是不准，我不准。 怎么，我若非嫁，小池君莫不是要带日本兵来杀了我？何峰站起来，走到他身后，粗暴地将他拉了起来。 杀你干什么呀？我杀他，杀他全家，我倒要看看他有没有胆子娶你。